晚上时间8:10啊，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一台啊 ，FM 926啊，手下留情，大家好，我系阿一。 Hello， 你好，大家好，我系周嘉怡。 系，亦都有电话隔篱喺三藩市嘅。 Hello， 何嘉怡先。Hello， 你好，我系何 亨。喂，系咪咁先？系咪第一幕就咁先？ 系喎。吓， 而家系咪玩嘢啊？ 呢、這個因為進入呢、這個即係、就是、晚餐時間啊嘛，咁啊試下呢啲聲都幾好嘅喎，即係突然間有人嬌嗲你嗰下咧，誒食飯啦， 你知手下留情從來都冇出現過嬌嗲嘅聲音㗎啦。 哦，係嘅咩？咁不如我就做呢個角色啦。 係 我哋出現嘅女孩子，即係阿勤又相對地嚇剛烈啲咁，跟住拔絲又好勝啲，真係比較少。 咁冇喎，你哋真係吸呢啲人喎，我都係嗰種人嚟嘅。 我都知。 咁所以我哋要帶阿嘉怡進入一個咩嘅形象嘅手下留情好咧，阿一。 係，因為 你係中意有個嬌嗲喺對面同你講嘢啊。 我 定係用翻阿勤嗰啲點啊？一你話今日小弟有咩準備好啊？咁嗰啲 應該咁理解嘅。其實啱啱即係開麥前，即係8:07去到8:10咧，嘉怡係目擊到一場係非常之複雜嘅騷亂嘅。 我想話俾你聽，我頭先嗰陣時個心情咧係 black 落，我個心跳得好快嘅，因為我喺度諗緊死啦！如果仲未搞掂咧，一人一開麥，我應該講咩咧？ 係啦，因為啱啱即係小弟就喺度處理緊一啲即係線路上嘅問題，因為今日就相對地複雜啦，咁又要即係 set 好曬啲 CD 啊 ，set 好曬啲 panel 啊，搞好曬啲 background music 啊，咁又要再連線喺三藩市嘅何肯啦。咁我話得放心，我呢度 pay 咗嘢，嘉怡你等我陣，我出去。咁就直播室就得佢一個坐咗喺度啫。咁我知道佢好驚啊，因為我有同飛哥夾嘅，我話我撳咗個trailer 會出埋呢兩個，你數住第三個會即刻衝翻入嚟嘅。咁我要出去同何亨溝通一下先。咁嘉怡，但嘉怡一句都聽唔明噶嘛？ 係啊，我完全唔知道你頭先喺度做緊乜嘢㗎。跟住之後我又話：喂，咦，你個眼神一路唔望我嘅喎，一路避開我眼神喎。 我唔係避開你，你見我係四隻手五隻腳喺度整緊啲嘢，咁所以就非常之忙亂咁樣嘅。 但係所以我覺得。得你哋好犀利啊！真系， 因为嗱，今日就嘉怡系第二日喺度即系工作啦。 系， 先讲下第一日完咗，即系上星期二同阿 V 啦，仲有阿钟医师个感觉系点咧？ 我第一次做真系自己做主持嘅身份咧，跟住我系上次我唔系好敢讲嘢啊，因为咧我觉得你哋好劲啦，同埋咧我有一种系会惊 dead air 咯。 嗯， 跟住但系我觉得你哋系 keep 住系咁有嘢讲，系好犀利嘅，真系。 系呢个系嘉怡嘅嗰个 feedback 啦，咁所以我哋知道，即系其实我上星期已经听嘉怡讲咗呢个嘅感受， 系 咁，所以我同阿亨又话，唔系咁样，我哋要同嘉怡开个会， 系啊，因为我哋好认真嘅对待呢件事， 系啦，即系手下留情，向来都一个认真啊，即系副教育意义啊，有正能量嘅节目啦，咁我哋就同嘉怡讲，喂，咁我哋照旧即系。唔理咁多啦，我哋礼拜六晚开个会倾下偈，即系了解一下今个礼拜啲节目系做啲咩，写定 run 单对定稿先。 冇错， 有啲咩事，即系好似人哋开剧本会咁啊。 冇错， 一做第一对，有啲咩事我哋修改咁样。 冇错， 咁跟住之后就星期六晚，咁我哋先同嘉怡讲，其实一个电台节目，即系我同阿何亨啦，何亨讲先啦，咁就讲咗一啲。 你系咪谂住讲晒成个会嗰啲嘢出嚟噶？ 唔系，我讲咗我。 咦？你惊啊？ 有啲重点。 点解咧？ 点解咧？ 点解你惊咧？ 因为何亨以一个前辈嘅形式，其实嘉怡一个电台节目咧就咁样，就每个人都有个角色定位嘅。我哋先要了解一下我哋嘅嗰啲 target audience 系咩，即系何亨系讲呢啲噶嘛？嘉怡 系，我记得。 系啦，咁跟住之后小弟即系当然即系见，咦，何亨你咁认真啊？咁我都扮下嘢先咁样，咁我就冲出嚟同嘉怡讲，我知道嘉怡你中意车嘅，个例子就好似。即系你如果嗰啲 target audience 系一班即系中年嘅中产师傅，咁可能你就会介绍某几个即系有钱嘅房车。如果你个 target audience 系啲后生仔，你可能就介绍某几个牌子嗰啲即系日产车咁样。咁我就用呢个方法去同嘉怡去即系沟通啦。我尝试即系话俾佢知，其实我都识啲车嘅，系扮下先咁样。好啦，咁但系好讲唔讲，一讲起车，佢两个就开始嚟啦。啊，讲起车我都有啲感觉、哦，咁两位就开始讲话我記得啦，老可就先帶出話，喂，咁係咁，不如星期一我哋講車啊， 係， 咁我一開始我都即係答到嘴啊，溝通到噶啦，直至到嘉怡講咗三隻字，我係發現，咦，我開始答唔到爹咯，佢講咗三隻咩字咧？極力字。 哦哦 呢啲嗱，亦其實想同各位聽眾分享一下先啦。即係咧，其實如果車友會面啊，即係或者係咁巧，即係譬如啊，可能喺路邊或者係一啲我哋熱愛一啲油車殼嘅點嗰度咧，一停低架車咧，一見到啲車友咧，雞都唔斷啦，可以話係。即係首先咧就係平頭，即係大家譬如阿嘉怡，可能你揸住架靚嘢，咁啊譬如上到呢個飛鵝山或者大帽山咁樣嗰啲，即係嗰啲 VVV 好多彎嗰啲咧，一停低架車，一見到，即係首先我哋咧係頭先同阿嘉怡一樣，希望同阿一交個眼神先。但如果對方冇眼神交過嚟嘅時候咧，我哋就會處一個咧即係觀察嘅狀態。真係一係唔好開到個題，一開到個題咧，雞都唔斷，可以咧傾個零兩個鐘頭車經㗎。 係啊，跟住之後咪就係埋去架車嗰度，一路就喺度逐樣嘢睇啦。 但 係 入呢啲車會係唔使錢嘅。 唔使钱噶， 即系例如我揸何亨牌嘅跑车，咁我就总之系呢个牌子就可以 join 埋一齐，定系 系噶，有啲系咁咯，系啊，个唔同噶，有啲又唔系一定系同一个牌子添，有啲系可能星期六朝头早就去轰一转嗰啲。 咁有咩做噶？ 通常咧一起步就会大家即系约一个点，大家停低啦，跟住之后就一齐开车。咁我上次参加过一个咧，就系揸入呢个东涌机场。跟住之后，大家泊晒啲车喺个酒店门口，就上酒店度食早餐。 系啊， 因为要一齐影张相，好齐人嗰啲。 之后先影相。我哋上咗，通常我哋上去前咧，都会逐架车再睇下啦。跟住再上去食早餐咧，就不停吹水噶啦。 咁、那个内容一定系讲翻车嘅。 讲翻，通常都讲翻车嘅。咁跟住之后吹完水之后，食完个buffet咁样啦，好正啦。跟住之后落翻嚟攞车，就再揸去停车场就开始影相啦。 但系嗰啲人系本身唔识嘅， 全部唔识嘅，有啲识啦，我谂，但系我当时就完全唔识咯，唔识佢哋。 咁你喺边度揾到呢啲车会咧？系 我有个朋友，佢有去开嘅，跟住之后佢问我，佢话你想唔想去啦？咁我话咦都好啊，试下啦。但系我去完之后，我发现一个问题， 系 你一定要揸一架好快嘅车去，因为你唔可以摆喺后面。因为你摆喺后面，佢啲石仔会掟花嚟架车，真系因为你唔够佢哋快咧，你跟佢哋尾咧，嗰啲因为佢哋嗰啲车咧，嗰啲胎全部换晒好黏噶嘛，跟住之后佢哋一碌嗰啲石仔，嗰啲石咧就会发上去你架车嗰度，跟住就会听到你架车喺度叫，哇，心都赤埋，真系。 系系，嗱呢个嘉怡就系一个即系约埋一啲车会，可能同类车嘅状态啦。即系反而咧，我以前咧即系揸开唔同嘅车啦，我就当年即系网络上面冇咁方便噶嘛，即系都系嗰啲我讲开，喂嗰啲热点啊。即係或者咧，可能有啲聽眾打嚟咧，啊，即係都係會嗰幾條路噶啦。即係阿嘉怡頭先講嗰一個，即係要入東涌，我哋啱啱即係考到車牌，邊度會去咁遠先得㗎？我哋就會咧去啲一個港產片電影裏面啊，即係啲一個《天若有情》嗰、那個西貢嘅嗰個地方。咁啊，嘉怡，我相信西貢你應該都留唔少呢一個嘅汽油味㗎啦。 有啊有啊，西貢同大清都係呢個西貢劈去大清，大清劈翻去西貢，跟住計時可以。 虽然嘉怡用啲字好劲啊，劈啊，轰啊嗰啲啦，咁小弟咧就当年系冇劈同埋轰嘅。 你而家咁讲啫，我唔信。 系纯粹都系用一个即系分享车嗰啲咧。咁我记得当时嘅内容咧都系离不开几样嘢。第一即系当然系个外形先啦。即系以前即系譬如啲车嗰啲外形咧，我哋首先点样打理去嗰第一下好紧要噶嘛。 嗯、 即系所谓爱车嘅定义系啲咩咧？就系、是、爱个太太嘅。嗰陣時有種説法就係車就係男人嘅第二個老婆。 嗯， 係啦，咁跟住即係當然你撇除嗰啲咩賣套票啊，跟住一揸入去，哼嗰啲咧，嗰啲嘅 challenge 嗰啲，咁啊跟住你落車，跟住阿師傅就會幫你整打喇叭，跟住嗰啲啊，即係攞兩張套票啊，學生咁啊，好啊咁嗰啲。但係嗰陣時我哋啱啱入門，即係愛車如何愛咧，就係、是、每個週末啊，同佢洗車。 你而家有冇做呢件事嘅咧？ 梗系有啦，我而家每个月为咗个家庭系悭翻大概应该都有$300美金嘅。 我都有做呢件事噶，我都有自己洗车嘅，所以 系啊， 系啊， 我洗车系点样咧？嘉怡，你洗车嗱，即系除咗为咗去干净啲，帮佢打个蜡，你仲会同架车点样沟通嘅咧？洗车， 我会一路唔系一路洗，我咪一路话，哎呀，点解呢度你花咗啊？即系会同佢讲嘢噶。我上次架车咧就冇咗个 turbo 冇一个 T 啊， 哦，甩咗 啊，系啊。跟住我 就咦，点解你会冇个 T 嘅？咁我会同佢倾偈，我会不停同佢倾偈嘅。 系系系， 咁你嗰阵时 情况之下冇咗个 T 系嘛？你系唔知咩情况之下冇咗 T 嘅咩？ 完全唔知咩情况底下。 哎呀！ 你咁你咁你嗰阵时系一个礼拜洗一次嘅，你揸去边度洗咧？以前 洗一次，屋企下边嗰个停车场嗰度，咁就即系同而家其实见到阿姐姐搬桶水落去一样啦，因为本身嗰啲即系洗车嘅设备冇咁多噶嘛， 系 都系靠自己拎住个桶喺屋企装啲水，咁啊落去下边咁样，咁嗰阵时因为又处理一个即系电台嘅叫做汽车小贴士个环节噶嘛，即系洗车系有程序嘅，即系第一。就是洗车咧，你千祈唔好咧，即系一起手啊！ 你考我考我考我 嗱，第一步啦，洗车你第一步你要做啲咩先咧？ 我估啊，一定要淋湿咗架车先嘅， 系冇错， 一定要整湿咗架车先。 系啦，冇错，即系搵啲水冲一冲，等架车面嗰层嗰啲沙尘啊、嗰啲污垢冲走咗先。系啦， 跟住之后会洗。一定唔洗沙板字嘅，洗咗顶先，系咪咁咧？ 冇错，系由个顶一路洗落嚟噶。 你觉唔觉得阿一好直啊？ 冇错啦，小弟嗰晚开会啊，除咗头半个钟有讨论下究竟呢个节目嘅定位系点之外咧，我全程哦。咁去到边个位我再即係回顾返去返我哋去返个故事先去返礼拜六晚嘅开会就係几时呢就係、是、当嘉怡同何亨喺度讲起而家揸电车呢真係冇以前揸个汽油车同埋另外一款系即係相反系冇汽油车嘅嗰种感觉咁样。 係。 咁我先至问咗句因为嘉怡仲话因为而家考车牌好多都用电车去考嘅。 係。 咁我问咗句吓乜电车同埋嗰个汽油车揸落去嘅感觉有唔同嘅咩 完全唔同有缘同埋无缘都唔同㗎啦。 差好远啊。 我淨係知自动波同埋自动波同埋棍波嘛。 自动波 同棍波系两个有分别，因为我 仲有加减波， 系啦加减波 我唔识加减波，我识自动波同埋棍波系因为以前落机铺打机嘛。 哦， 嗰个弯岸赛车你可以拣 A T 定系 M T 模。 咁你嗰阵时系拣 A T 定 M T 啊？ 我拣我第一次试咗 M T 之后，发现我唔识揸，我就转咗 A T 咯。 但系嗰啲棍好流噶嘛，嗰啲以前打机嗰啲咧，嗰条棍系松到不得了， 但好似要挫两挫先至好似识咁啲。 挫挫下，喂，咦唔得嘅，有冇搞错啊？即系咁样噶嘛。 所以我觉得系一刀可以参与到就系咩咧？阿嘉怡，我系觉得最深印象就系、是、大家都知道阿一咧就系、是、准备咗一个即系有牌司机噶嘛，即系车啲小朋友咁样噶嘛。但 系 一咧喺个讨论过程里边咧，佢摆咗一架车出嚟，令我当时觉得咧好欣赏阿一嘅。我话嗱，两位前辈，即系我就未有车牌嘅，不过我可以参与呢个讨论。我话点样参与法咧？我踩个单车，对单车嚟讲有啲咩？ 单车都要洗车嘅，单车都要避开前面啲快车，因为啲石仔都会打落个小腿嘅。 咁我想问你啦， 系 单车如果甩链嗰啲，你识唔识整啊？ 我有自学过嘅，有 學。咦，你窒喎、 啊？有，因为唔系专业啊，即系你见到行去，我有试过行去嗰啲咧，大围嗰啲单车铺咧，企一个下昼睇隔篱个师傅点样整车噶。系啦，咁、即系佢哋嗰啲变速器啊，下面有个位可以螺丝校翻紧。其实嗰条壁力线或者佢嗰条拉嗰条 wire 拉翻紧同松对翻啱嗰个位，就冇咁容易甩链同埋断链咯。 所以我都觉得我见到人哋整嗰条链，我都觉得好劲噶。 咁你问我系咪好专业？即系等于我换胎，我见啲师傅换胎，单车啊，佢我就可能要搞五分钟先换到嘅。 系 咁，但系佢哋系熟。30秒就换好条胎㗎嘛。咁我就不能称之为即係称之为好识换胎嘅人囉。 咁你嗰陣时係直情自己拥有单车囉。 我有两架单车嘅。 哇咦咁你真係好鍾意即係其实你鍾意车㗎喎。 其实嗱呢个係一个讨论问题。因为大部分嘅朋友呢以为我鍾意单车呢係鍾意个速度感啊。尤其是嗰陣时喺中大呢我哋夜晚冇人嘅时候冇车嘅时候呢喺一个安全情况下呢我哋会落嗰条长命车。 OK, 等先有嘢问系咪后面载人㗎 唔载人犯法㗎嘛。 系咩 系唔可以载人㗎单车。 我唔知道单车唔可以载人㗎。 理论上唔可以载人嘅。 我长知识喎。 咁所以即我哋就即冇载人。咁当然偶然都见到嗰啲子弹车有啲即系佢哋自己后面企咗个人咁样。咁但理论上单车唔可以载人。咁所以我哋就咁样冲落去我就 討論咗咧，其實我係唔中意個速度感嘅，係我係中意好辛苦、好辛苦踩斜路上到去，然後只腳腳震，然後喘曬氣上到頂嗰種感覺咯。 咁你即係中意做運動？ 唔係啊，嘉怡，即係如果而家咧嗰啲屋村或者舊區嗰啲賣石油氣嗰啲師傅咧，聽到好開心啊！ 后继有人啊！ 除咗4000蚊一集之外，原来佢天生就有一对。 哇，系啊，我知道原来系4000蚊一集啊！ 系啊， 劲啦， 我讲下变咗真噶啦。 同埋斋中意玩斜佬噶，斜佬一平地咧即刻收慢，同埋咧到后拧翻嗰条链甩翻咯。 所以嗱都系嗰句嘅，即系我暂时未拥有车牌， 系， 但我就睇紧，就谂住下半年，今年下半年就起码。即系去报个名先，即系考咗个笔试啊，再排期考埋个路试啊，睇下点咁样咯。 考啦， 咁你放心啦。阿嘉怡系除咗鞭策到阿队长嗰种嘅，即系起步啊，跑下先啦，几步都好啊。 系啊， 咁啊点啦？乐观阿嫂，你架车应该今年年尾可以落到地啦。有阿嘉怡喺阿一身边， 但其实我老婆系有车牌嘅。 哦，系啊。 系啊，我又话不如我买你揸，我想饮酒啊，平时。 哇，咁又唔得。男人揸车是一个魅力嚟噶， 系嘅咩？ 我系啊，我觉得系啊。我记得我初恋嘅时候，我就系见到我男朋友揸车，我就爱上咗佢啦。好简单嘅啫。 大清啊，我啲四射射咗出嚟，我自己都唔知啊，翻到屋企先知啊。有咩去验？一首歌系啊，为阿嘉怡悉心安排，因为今次啊都系第一次同你合作啊嘛。 系。多谢你啊！ 中意啲咩嘢啦，系咪啊？咁啊，所以俾啲速度你啊， 系咪好似 Sky 哥哥咁样噶？ 我以前系听住呢只歌嚟飞。 繁星已碎，夜景已碎，狂风再共，街灯唱醉，黄灯有罪，红灯有罪，连党结队。后要有美败，后要有美败。 嘉怡系咪听完之后即刻好想揸车？ 系啊系啊，大家又快上。 唔系咁，当然我哋都要安全驾驶嘅， 系一定要安全 驾车啊！ 你知唔知我系安全驾驶大使嚟噶？而家 我知啊，我而家 大家揸车小心啲啊，记得睇灯，唔好开咁快。 好啦，揾嚟有郑伊健嘅极速啊！咁啊，一阵间八点半之后咧，我哋有访问嘅，有刘伟恒先生交低嘅访问啦。访问嘉宾系陈湛文先生嘅，转头见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八点半，由方月兰报道新闻。恒基地产公布集团创办人李兆基今日黄昏在家人陪伴之下与世长辞，享年97岁。火炭寻日发生的谋杀案，警方拘捕两男一女，包括一对涉嫌策划谋杀、有黑社会背景的父子，正是追缉刀手。警方表示，寻晚同今早拘捕一对有黑社会背景，分別76同47歲的父子，相信他們同死者生前因為金錢糾紛，其後策劃今次襲擊。警方今早拘捕另一名28歲本地女子，她是事發時負責把風男子的女朋友，涉嫌協助對方潛逃回內地和誤導警務人員。警方又說，兩名刀手案發之後曾經匿藏在旺角一座樓宇，警方中午在旺角一带扫荡，暂时未有发现，但已经掌握在逃人士逃跑路线，会继续追缉。事发昨日下午五点几，一名52岁男子在火炭瑞和路和丽和里交界被两名男子用刀袭击受伤，送院抢救之后不治。两名刀手行凶之后坐的士逃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特区政府一直支持香港娱乐事业发展，包括由文化体育及旅游局透过电影发展基金和创意智优计划提供支持。政府同时支持串流媒体、电视综艺节目和电影制作的内容开发。陈国基出席香港国际影视展及亚洲影视娱乐论坛开幕礼时说，新推出的电影制作融资计划 2.0和弘扬中华文化电影制作资助计划将为香港文化创意产业带来深远的好处。出席同一仪式的贸发局主席林建岳致辞时说，今年的香港国际影视展吸引来自34个国家和地区超过760家展商参与，是历年来最国际化的一次。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明日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早晚清凉，最低气温约15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非常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星期三早上仍然清凉，天色逐渐好转。本周中后期至到下周初大致天晴，日间温暖干燥，日夜温差较大。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FM 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认住我呢个主要标志，有合格认证就安心啲。旧款式难维修冇标志，换个新款通过晒安全测试，有 GU 标志，用来坐上就安心啲。就算有 GU 标志，每18个月都要检查一次。 机电工程署话你知，使用家用气体炉具认住 GU 标志。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全新广播剧《一个人不止爱一个人》，原著梁望峰， 周摄饰演刘德。 我细个都作过一篇文叫做《我的志愿》，仲有成97分添，大个先发现嗰张嘢咧 只是一篇分数颇高的作文，同现实完全无关的。 3月22日起晚上9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港台电视30日国剧夜场，南来北往， 由白敬亭饰演的主角汪新，铁路警察，正义勇敢，拥有非凡的侦探才能，在一次误会之中认识了老铁路警察马辉，从此结下师徒情缘，二人在铁路公安上并肩作战。 国剧夜场南来北往，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三十五分，港台电视三十日。 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两个钟带来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我是精灵一点主持潘慧琳。要 keep 住牙齿健康一啲都唔简单㗎噃。星期二我哋搵嚟牙科专科医生讲下牙到底要点样刷嘅呢。 正令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别怪他，别怪他。 呢位等紧车嘅师奶，唔好怪边个啊！ 唔好怪我咯，我会用洗米、洗菜、水淋花，悭水绝对冇花冇假。仲有我老公唔会喺双黄线停车，冇人可以怪佢噶。 我是交通消息报道员 Jessica。 煮饭想悭水，仲可以做多简单的一步，就是不要长开水喉解冻啲冻肉，而是预早由冰格放入雪柜啦。 车到啦，拜。 佢唔单止拍过剧集《老是常出现》，仲在香港好多嘅电影、电视剧、舞台剧常出现。手下留情，初次见面，有请陈湛文。 阿伯斯伯斯，今天我同你一起落场喎吓，系啦，今日呢位朋友可以用五隻字啊，就系形容噶， 咁多， 系啊，叫老是常出现，佢真系老是，我真系成日见到佢， 但系佢冇出现过喺手下留情， 冇，真系冇出现过，咁所以咧，我哋就排除万难。 終於請到， 終於請到啦！歡迎陳湛文。 Hello， 大家好，又未使排除萬難啦， 真係要排除萬難啦。因為咧，嗱，我哋由老是常出現啦，臨時決鬥啦，之前仲有一系列嘅戲咧，都真係成日見到你嘅。 係拖拉拖拉，係 啊拖拉。而你又係一個啊，即係幾，我覺得你幾有點講咧，幾有觀眾緣嘅一個演員嚟嘅。 係點嚟嘅咧？我想知啊。 因為你比較地咯。系，即系你好似一个，譬如我哋头先，其实我第一次同阿湛文倾偈嘅，咁我哋开麦前咧，大家已经即系吹咗好耐啊，同埋我唔会觉得你系嗰啲好有价值啊，或者好难去攀。 几时轮到我哋啊？咪先价值呢啲嘢， 咁你都系抢手演员嚟噶嘛？ 啊、老时常出现 系啊， 吓吓吓，我点答啦？真系 同埋有亲和力咯，似喺你屋企隔篱嗰个邻居， 系 即系可能你由细到大隔篱有哥哥仔大啦，你又睇住佢结婚啊。啊，好似好好识得佢咁样嘅个感觉， 都有啲前噶，系啊，咁所以今日咧就请阿 即系邻家男孩啦，我系一个， 睇你点样睇邻家边一款啦， 即系边男孩又点定义啦， 系啊，所以今日咧就揾阿湛文来慢慢倾啊，问下问咗你近况先，你做紧咩近排，忙紧咩？ 啱啱完咗一部。电影可以叫做话系小本制作咯。 嗱，我都话你多公开噶啦， 拖啦拖啦拖啦，脱啦。咁个导演咧就系拍《老是常出现》嗰个导演嚟。 哦哦， 系啦。咁啊拍咗一啲叫做有少少荒诞味嘅电影咁样咯。 哦，咁近唔近《老是常出现》嗰种通噶？ 再可唔可以话叫再癫啲咧？又未至于嘅，因为《老是常出现》咧系班老人家。佢哋 鬼马， 好鬼马，系啦。咁今次就冇乜老人家嘅，系啦。咁但系嗰个既定情景咧就几尽嘅， 哦， 系啦，系啦， 系。啊，不如讲一讲， 即係大家就睇完冇幾耐啦，老師常出現。我講一講呢套劇先啦。 好啊，好啊，好啊。 係啊，咪講翻少少，因為咧入邊咧有好多手下留情之友嘅， 係， 譬如講呢啲啊， 係， 譬如阿修哥啦，譬如阿雷哥啦， 係， 誒婉兒姐啦，米記啦，其實全部都係手下留情之友嚟嘅， 上過曬嚟節目， 全部都上過嚟㗎啦，有啲仲要係鐵粉嚟嘅，即係譬如阿雷哥呢啲老，即係喺呢個節目都係老時常出現嘅，係因為佢同我哋另外一位主持人阿勤咧，我哋即係幾個咧就。偶然都會有聯絡下，同埋我哋唔知點解成日都會撞到嘅，咁、所以咧就呢班我哋眼中嘅好前輩咧，其實都係好 buddy 嘅朋友嚟嘅。咁好啦，你同佢哋嘅合作又點樣樣咧？ 哇！佢哋係好開心嘅喎，同佢哋合作。嗱、 啊， 就同你講，同你最熟嗰個 logo 啦， 係阿張雷先生， 係啦，係啦，張雷先生， 即係金輪法王。 系啊，佢系好百厌噶喺片场， 可以点咧？ 可以咪嗱，有分 off 机同埋 low 机啦。off 亲机咧，佢都会整几招绑手啊、标子啊，系啊，得闲吉下我啊，咁样吉下我，吉下阿边啊，咁样啊。咁所以系好，佢系好好好动啊。 有冇还手啊？你 我梗系会还手啦。唔系我呢啲叫抛砖引玉啊。 系 系啊，即系我又好想喺佢身上咧攞到一啲真功夫。 系 咁，我咪抛啲砖，即系我又怼几下俾阿雷哥，即系我又飙下佢字啊，插下佢眼啊，系啊，咁样等佢还手，跟住我就觉得哇，好犀利啊！仲要佢以前系做开特技人，即系除咗问 飞车嗰啲啊， 系啊，除咗问佢以前系做金轮法王之外，就系佢唔单止做飞车啦。火人佢又試過，係啊，所有以前啲唔係用 CG 唔係用 AI gen 出嚟嘅特技，佢係親身上陣嘅，係，然後佢係覺得好玩啊， 係， 即係我最近問佢嚇。你唔驚嘅咩？嘿，有咩驚啫？幾好玩啊，幾過癮啊！嗱，例如你揸架車咁樣，嗱，你嗰個角度爭啲咁咪唔得咯。但係好嘅話，咁你嗰個手感好嘅，咁咪得咯。 嗰個唔得係咪大件事 啊？係啊， 但係唔得會點啊？我咁咪死咯咁樣。 好淡啊！跟住佢話佢嗰陣時做阿法王嗰陣時，佢哋喺啲好凍，去啲蒙古包，係啦。咁佢為咗想知道咩叫中暑，佢見到咧前面已經有幾個人慣低咗啦。咁佢喺蒙古包嗰度見到啦，然之後佢又想知道咩叫中暑呢個感覺，佢就特登行出去蒙古包， 就去中暑啦。 企一陣，跟住就眼前一黑，坐翻入去個蒙古包嗰度，就發覺哇哇好暈啊，好暈啊，好暈啊！跟住我問佢：你做乜？你點解要咁樣做啊？因為我想知道中暑嘅感覺咯。 哦， 佢攞條命嚟玩嘅，佢真係 啊！即係 Lego 真係好百厭， 真係係啊！ 但係同埋咧，佢嗱即係嗰一輩嘅前輩咧，佢啲眼神好勁， 係啊係啊！ 佢一嚟一嚟一嚟，佢就變翻金輪法王噶嘛， 係啊！ 即係佢一擺個陣，你佢又會有翻嗰啲好，你即係俾佢睄一睄，你都會驚嗰種感覺噶嘛， 係啊！ 誰令我心都變遷？誰共此生？心相牵，情意永坚持，遗憾亦可填。你怕此情已变，谁令我心苦满天？前事往已相交织，谁惧怕深情？常留在心田，恨爱相缠磨变，缘分也争到癫，承受几番考验，无论哪朝生死别，心里情似火。 其他咧，其他前輩阿劉光叔咁樣樣咧， 劉光叔就直情係棄保啦，即係佢堪稱港版嘅阿爾帕仙奴。 你覺得幾啱喎？ 係咪先？ 係係 係。係啦，咁嗱，其實咧，老市場出現呢一個戲，對於佢嚟講都唔多做嘅。 啊， 即係呢啲咁跳脱、咁鬼馬、咁暴走式啦，我哋所謂嘅暴走式或者狂暴式嘅喜劇，佢好少做嘅。係啦，咁我覺得哇，掂！攞佢第一次，系啊，我哋一齐可以创造一个咁样嘅喜剧效果都咩？同埋佢系好，其实佢守住个角色守得好好嘅。 嗯， 我最初都以为佢会好严肃嗰啲，但系原来又唔系嘅。 啊， 佢片场又都中意分享自己跑步啊， 系咪讲法嗰单嘢啊？ 系 啊， 唔系单嘢嘅，即系佢枕住会跑啊。 系佢话佢朝朝早咧，同佢太太一定喺佢住嗰度兜一个跑一个圈，跑一个钟噶嘛。 系啦， 同埋佢话法哥，佢攞翻啲旧相俾我睇嘛。 系啊， 嗱，我以前系咁嘅，你睇下呢只咁样噶，嗱，佢攬咗身佢你咯。 系啊。 有冇来？我而家又咁啊，再攬高。 就系多谢阿发仔啊。 跟住，同埋我会系咁问翻佢哋六位咧， 啊， 以前。電視台拍攝嗰陣時嘅所有嘅經歷咯，咁，我簡直係好似有六本電視字典咁樣，係咁吸收咯。 哎呀，都仲未講話村長啊，曾 Sir 啊，曾偉明啊， 哦，偉明哥， 我哋叫佢村長啊，偉明哥又好正 嘅。係啦，咁我咁嗱，因為無線電視啊，同埋當年嘅亞視電視啊，咁啊，偉明哥多數都喺亞視電視啊嘛，咁我就問埋亞視嗰陣時又點樣製作咯，又點樣？即係佢哋曾幾何時係有一個點講咧？競爭嘅年代啊嘛，即係無線同亞視有一個好競爭極激烈嘅年代。咁我咪係咁問翻，哇！嗰陣時點樣㗎？咁樣係啊，啲組數係你哋係咪有試過踩幾多組唔瞓覺啊？諸如此類啊。同埋究竟嗰陣時用菲林拍嗰陣時，你哋係咪唔可以 NG 啊？係或者冇得咁樣睇 playback 啊成啊咁樣咯。係啦，即 係你又好啦， 問咗好多呢啲。 其实佢哋个个都系独当一面嘅演员嚟 噶， 其实修哥又系独当一面嘅，咁啊米记更加唔使讲啦，系啊，咁啊婉儿姐又系做开阿妈嘅， 系， 即系个个都系你一行出街，你实认得佢， 系， 咁佢哋又系一啲同香港人一齐长大嘅演员，兼且我谂你都有听佢哋啲电视经啦 ，A 接 B，B 接 A，A 接 B， 四十个钟头唔瞓觉， 系啊， 周时发生噶嘛， 所以我 系 问佢哋嗰个养生方法咯，即系点样喺挨到咁嘅时候都唔会挨残自己咯， 系 或者挨到冧档咯。 有冇两三招过到俾你啊？ 佢话阿麦雪姐就话一定要有花旗参， 哦， 系啦，你可能挨嘢，跟住同埋要有护颈嗰啲啊， 系 俾佢瞓嘅 个颈枕， 系啦，同埋最好有一件厚褛。 系， 啦，即系你 唔好冻亲。 系啦，你真系要休息嗰阵时，你就咁样冚住。 流传在雨夜那故事，当中的主角极漂亮，如神话活在这世上，为世间不朽的爱轻轻唱。你共情人而切信有爱，永远真挚地投入这个目光，合着两眼定能遇见那爱侣，给你讲出永不老那点真相。徘徊夜里时常亦听到歌颂，真爱总会是永远，谁人亦会重拾逝去了的梦，在星辉闪闪夜飘流传在月夜那故事，将星光深处亦照亮，如神话活在这世上，为你将不朽的爱轻轻唱。活着故事内描述那对爱侣，不老地游在每个梦想，日夜变换未能换给那季节，因那心中爱坚固永不转向。无人夜里弦乐在远远歌颂，真爱总会是永远，人成熟了仍然被暗暗牵动，换星辉跟恋爱梦深深抱拥。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讲翻你啊， 好啊，好啊， 即系同呢啲咁嘅前辈交手，嗱唔识咧，你都会有啲镜住噶。譬如我第一次见到阿张雷阿雷嗰阵，其实我系因为我真系深入民心噶嘛，佢个金轮法王或者系做嗰啲咩 CID 啊嘅节别啦嗰啲形象， 系啊。 咁好啦，收哥都系噶嘛，即系我第一次见到石修哥哥，我都系即系肃然起敬噶嘛。好啦，你作为一位 后辈， 当世代嘅演员，要面对呢班咁多嘅前辈，即系当然你哋，譬如你哋阿监制阿德哥、即潘亚德先生，都系前辈嚟噶嘛。你用咩心态去面对呢？ 我用咩？我首先 friend 咗先， 唔系应该咁讲。最开头咧，系睇下有啲乜嘢切入点可以同佢哋 friend 咗先。 系 想 friend 咗先。 都几似你入边嘅角色。 但系点样 friend 咧？系啦，因为我哋都惊死啦！班前輩會覺得我哋呢班後生好不濟嘅咧，即係好驚有呢啲咁樣嘅界替啊嘛，或者呢啲咁樣嘅前設啊成啊咁樣。咁我咁係自己準備好啲個劇本先。咩叫準備好啲？就係背熟啲個劇本先。係啊，咁盡量唔好甩。 今次係咪特別落力啲嘅咧？喺背劇本嗰方面？ 又唔係叫特別落力，其實背劇本本身係演員嘅本分嚟嘅，係啦，咁係應該嘅，咁但係就唔好咁容易甩咯，或者冇咁容易食螺絲咯，咁啊頭一兩日就大家都喺度摸索下，咁但係好啊好在咧，因為佢哋好多都佢哋好熟啊，佢哋自己本身圍內好熟啊，咁所以又係啦，一 off 機嗰陣時，佢哋自己就會係咁傾偈，同埋佢哋亦都好 welcome 啊，過嚟坐埋食飯啦，係啊，合夥飯啦，坐嚟坐去，咁就合曬我河車啦，啱曬 都唔係嘅，係阿湛文識做，因為咧頭先佢喺度講咧，其實佢好願意聽啲前輩講故仔，首先後生啲冇嫌人哋老啊，冇嫌長輩長氣或者老土啊，反而你去主動，其實呢一款人就係有長輩緣咯，你算唔算有長輩緣咧？由細到大， 我唔肯定喎，係啊，因為我又唔係即係咁中意或者咁識得氹老人家嘅人嘅，但係。咁因為佢始終係我呢一行嘅前輩嘛，咁我咪想問多啲，同埋簡單嚟講，佢哋以前嗰、那個菲林上嘅拍攝啊，甚至乎以前成個製作模式啊，依家基本上唔會再經歷啊。咁、所以我想取經咯，唔係取經啊，我想聽咯，我當睇歷史書咁樣睇咯，我聽係聽佢哋口述歷史咯。 即係日日都有幾個真人圖書館棟喺度。 係啦 ，exactly 真係圖書館嚟噶。 係 啊，即係究竟佢哋或者你講阿劉光叔，佢咪就係睇住阿發哥啊、趙偉啊、劉華 啊、 青雲啊、鎮宇嗰啲全部出身嘅喎。 係啊， 即係星爺啊嗰啲，睇住佢哋出身，咁我仲唔喺呢個？即係佢哋嘅前輩嗰度取經， 係 梗係取經啦，係啊， 同埋佢哋啫，就算我哋唔搭爹啊， 係啊， 佢哋自己喺側邊講嘅都好好聽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 因為咧，佢哋呢班人咧，好似阿湛文所講，佢哋好熟啊。嗱，當然係咪成日合作唔肯定啊，但係因為佢哋都喺個圈長大咧， 係啊。 其實佢哋咧已經，哦啊邊個啊嘛，啊邊個啊嘛，哦嗰套啊乜乜乜啊嘛，同埋咧佢哋六個人呢六位嘅前輩咧，其實佢自己已經好有 character 嘅， 係。 咁佢哋亦都好代表到佢哋嗰個。演嗰堆角色，譬如阿米基，佢可能以前系做好多嗰啲，即系当年嘅，譬如系叫做 花旦 啊、玉女啊，咁、阿 Ming Sir 即系阿曾伟明前辈，佢就做好多嗰啲恶霸大声公啊咁样样。刘老师就好多款啦、啊、吓，有阵时又做啲 humble 啲，有阵时又做啲老爷啊，咁即系个个都有佢哋个玩法。即系阿修哥以前咧就系做小生嘅，咁、个个都有佢哋自己嗰个岗位，咁佢哋一猜咧就好好听噶， 系啊， 好多古仔听噶， 我会问究竟佢哋当年做僆仔僆妹嗰阵时候有冇我哋咁白艳咯？定系佢哋白艳过我哋咯？ 咁证实咗系咩咧？ 应该系佢哋收放自如得好快， 系 即 系 要白艳起上嚟咧就曳过我哋嘅， 系 但系要即刻正经嗰阵时候就即刻正经咯，系啦就心唔会散嘅，亦都唔敢散嘅， 系 佢哋呢啲咪要听咯，系啊，同埋又问下佢哋除咗嗰啲，因为今次老时常出现系一个喜剧啊嘛，几处境喜剧式啊嘛，咁我又问下，咦佢哋以前拍处境喜剧系点样啊？即系依家呢一个又系点样啊？咁样，因为佢哋都有牵有拍过其他正剧啊嘛，即 系 好正经嘅戏咁样。然之後咁啊睇下，哇！佢哋係真係話俾呢一個面向你，就俾呢個面向你，係好 隨手可得噶， 係 係啊，真係好唔使力啊！簡單嚟講，佢哋演戲唔使力，或者頭先同阿 Benny 講嘅就係不著痕跡， 嗯， 咁呢啲就喂高境界，同埋佢哋某程度上唔係叫做研讀戲劇出身噶嘛， 嗯， 佢哋某程度上可以叫做紅褲仔咁樣一路做一路累積經驗出嚟噶嘛，咁呢個經驗某程度上我哋可以用一個理論去解話嘅，但係如果在理論未侵佔之前，他們的經驗，他們怎樣切入，他們怎樣做，嗯，是啊，怎樣去看劇本啊，怎樣去閱讀角色啊，怎樣去拿那些喜劇的效果啊，諸如此類的， 嗯， 是啦，啊，咁咪去 dab 下佢哋咯，系 dab 嘅，攞嚟 dab 嘅，其实佢哋 系。喂，经历咗呢套戏之后，同唔同到呢班前辈做朋友噶？ 同到噶，同到啊！同埋佢哋又真系好锡我哋啲后辈，我发觉，嗯，有某啲访问咧，阿修哥同埋米雪姐系咁俾高帽我戴， 系 啊， 佢我心谂，唉，冇啦，我戴到啲尴尬啊！ 可唔可以讲少少咧？最 唔系咁啊！嘉文好好啊，系啊，呢个小朋友真系得，真系点啊？我唔系啊，真系唔系啊！ 喂，但 系 好 sweet 噶，其实 系啦，系啦，即系我又知道佢哋一番好意啊，用心良苦咁样俾高帽我戴， 系我睇到都戥你开心啊！即系其实呢班嘅前辈演员咧，喺我眼中啊，真心讲，我觉得系香港嘅寶嚟嘅， 係啊係啊， 因為老實講啊，而家你唔會再有一個咁嘅年代，再去 train 到一班咁嘅前輩出嚟嘅，即係就算老實講，譬如你廿年後，你都唔係佢哋咁樣嘅， 係啊， 因為大家個過程好唔同，即係佢哋以前係哇，即係無限量不斷運作緊，每日一年可能拍幾百組戲，香港而家唔會有咁嘅體量俾你去拍啦， 係啊， 同埋嗰陣時佢哋真係性格演員嚟噶嘛， 係 咪先？ 係， 所以佢哋係好寶貴嘅。 係啊， 我好羨慕你啊，可以同佢哋去玩。同埋其實連潘家德先生都好好玩噶嘛，德哥。 係，但係佢唔多喺現場出現。唔係我扮粵劇裝嗰陣時，佢咪又喺度咯。 係，德哥都好玩噶， 全程坐咗喺度。係啊，我知啊。 係啊，佢都係我哋沙流程之後嚟㗎。係 啊，一間再講。 叮噹可否不要老，伴我長高。性子可否不要老，伴我征讨。孩子，即使早知真相那味道，却想完美到去违抗定数，偶像全部也不到，爸妈已安好，最好我在意的任何面容都不会老。为何在游荡里，在游玩里，突然变老去？谈好一个事情可以兑现时，你又已安睡。祈求旧人万岁，旧情万岁，别随便老去。时光这个坏人偏却拒绝如许，停留耐些也不许。风骚，家家可否不要老，另创新高。人生仿佛不走到这段路，也只能靠你去提我未老。那段年月有多好，我以后碰不到，那些已白发的就如在无声的控诉。为何在游荡里，在游玩里，突然变老去？谈好一个事情可以兑现时，你又已安睡。祈求旧日 人万岁，旧情万岁，别随便老去。时光这个坏人偏却冷酷如许，离场万石也不许。No， 为何再游荡里，再游玩里？旧人万岁，旧情万岁，别随便老去。时光这个坏人偏却冷酷如许，离场万岁也不许。 好，有张敬轩嘅青春常驻啊，咁转头九点钟新闻过后，亦都继续有陈湛文嘅访问嘅。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s Uncle Seal again。 今天有听众问萧叔叔一个字的英文发音是怎么读的，这个字呢就是 ounce， ounce 这个字我们很久之前讲过了，但我们今天呢再温习一下 ounce， O-U-N-C-E， 一 ounce， ounce， 同埋如果多过一个啦 ，ounces， ounces。好啦 ，ounce 呢个字咧，第一件事要留意嘅咧，就系我哋嗰个响音咧，系一个 ow ow ow 嚟嘅，唔系啊，唔系乌，而系 ow ow ow， 有个转变嘅，呢个我哋叫一个 diphthong， 一个所谓双元音，就系 ow ow ow。而个 ow 咧，我哋一开头好似啊啊地嘅。跟住之后咧就转咗个呜呜呜，而个呜系通常长少少嘅，前面个啊咧只系一个好短嘅，所以 ow ow ow ow 完之后加个 n 音结尾，所以系 ow n n n n 呢个 n 音 ow n， 咁当然唔使 n 出嚟啦，但系个 n 出嚟咧令大家知道佢后面嗰个系咩音嚟嘅啫 ，ow n n n n ow n， 好啦。跟住 ，own 完之后咧，加个 s 就变咗 ounce，ounce，ounce。而由于 s 音系一个 voiceless consonant， 声带唔震动嘅，通常声带唔震动嘅 consonant 系会令到前面嗰个 syllable 咧系会缩短咗，所以我读系 ounce，ounce，ounce。OK， 而嗰个听众嘅问题系。ounces 点样读？加咗 s 之后，听住 ounces ounces 就系咧后面咧再加多个 is 喺后面，所以 ounces 后面嗰个 z 嚟嘅，所以咧 ounces ounces， so two ounces of something， two ounces of something， two ounces of something 就系咁样读啦。咁系有啲难嘅，咁所以都理解呢个听众嘅问题。另外佢问。Ground 呢个字又点读？我哋下一集再讲埋。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u O T H 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破日发宝应付， 有请今个星期嘅嘉宾。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系陈湛文。 起啊，湛文底啊， 嚟啊， 系啦，湛文，湛文系边区街坊嚟噶？细个， 我细个系大围嗰区嘅。 哦，大围， 大围 嗰时有个单车公园未啊？ 有， 即系仲系烂地， 仲系烂地，仲有青龙水上来。 有冇去先？ 我头先 有我有去过，我仲要喺嗰度，我买咗一只圣斗士星矢嘅公仔。 圣斗士，你真系中意圣斗士噶？ 唔系，嗰阵时热播紧样嘅，八十年代头嗰阵时。熱播緊，今日我又買咗隻係咪星矢定子龍啦？我唔記得咗。點知同一日，即係我嗰頭買完搭完嗰個摩天輪之後咧，我就唔見咗啦。 哎呀， 我又係啦，做乜買又揾唔翻啦？ 系咁又唔开心咗一两日， 系不青龙水上乐园啦，嗱，即系卅岁打前嗰啲应该唔知咩嚟噶啦，因为而家嗰度已经起咗楼噶啦，起咗啲豪宅，系啦， 冇错。 咁啊，青龙水上乐园咧，我如果我记得佢有几个阶段嘅， 系啊， 佢首先就系纯青龙水上乐园， 系 后来佢唔知系水嗰边好似搵唔到食。佢就好似拆咗定係停咗，就变咗烧烤场。 冇错， 系啦， 系啦，唔会放 以自己有嚟噶呢啲。 佢系铁路沿线噶嘛？ 冇错，佢直接喺城门河隔篱嘅。 因为每一次咧搭火车，即系我当时细个仲要火车咧，我好想去呢个地方，而我唔知道嗰叫大围。我以為海水公園嗰個有個水上樂園咧，點解會喺新界有海水公園？我啲地理位置撈到亂曬龍啊！ 哦， 但係好吸引噶，每次經過個火車見到咧，你有去過好多設施噶嘛？ 係嘅，因為佢嗰、那個嗰、那個叫滑水道啊， 係、那個、 其實係好大嘅， 係 係啦。咁但好似聽聞，因為曾經有個意外，所以先停咗。 哦， 好似係啊，好似係啊。 咦，你都有經歷埋佢燒烤場嘅年代喎？ 梗係啦，有入過去燒烤㗎，仲要覺得唔係好抵嘅呀。係 啊， 係啊，又唔係特別好食。呢個係真嘅， 係啊， 係啦。 所以佢下佢嘅下場，佢都要結業嘅。 與此同時，其實過少少就係顯田游泳池嘛。 哦， 係。我亦都係見證住嗰陣時，曾經有一單新聞係有一個亞米巴變形蟲進入咗。一个小学生，跟住佢就系啦，系啊，身故咗啦，咁样啦， 系 啦，就 系 嗰阵时，即系嗰阵时，我话成日去游水嘅， 有冇好惊啊？嗰排 咁嗰排佢封池啦，想游游唔到啦，系啦。 咁啊，泽文系大围嘅，系咪屋村街坊啊？ 你可以咁讲啊，系啊， 即系都算系屋村仔啦。 系啊，系啊， 喂，咁啊嗱，喺我印象当中咧，沙田大围一带嗰啲嘅屋村街坊咧，佢通常都系有几个特色嘅， 系咩 咧？即系子弹仔啊！即系踩单车啦、啊，人字拖啊，即系我觉得所有沙田嘅人都识踩单车嘅。 我就好大个先识踩单车，好惊踩单车。 哦，你惊嘅？ 好惊啊！我系差唔多五六年级先至学识嘅。 哦， 算迟啦。 算迟啊！如果沙田街坊嚟讲， 系啊，我周围嗰啲邻居全部都小一大概已经识，唔使用辅助辘。 系咩令到你咁迟先学得识咧？冇人教。 惊扑亲咯。 哦， 咁你系咩类型嘅孩子嚟噶？ 我系咩类型嘅孩子啊？我系啲蛇龟型嘅孩子。 吓、 啊，系啊。 哦，系啊， 唔系咁，始终都有好多恶霸噶嘛，每条村火旗都多恶霸，即系无论明明都大家都系豆钉，佢硬系嗰个声大大啲嘅，硬系恰你。同埋我细嗰阵时好细粒噶， 哦， 我小学嗰阵时啲人话，即系我初睇下先，小一二嗰阵时啲人就以为我系幼稚园，去到中学嗰阵时就以为我系小学生。 中学嘅时候， 我未飙高啊！我去到 form five 先飙高啊！ 除咗细粒之外， 认真认真， 十六七岁啊！ 系啊系啊， 十五六岁 系十六七，十六七岁先飙高啊！系啊系啊， 青春期尾声咁滞咯， 近乎啊！所以嗰阵时屋企人都好担心我究竟会唔会高噶？ 系啊 系啊， 哦， 好迟先飙高。 系咁会唔会系因为呢个即系身形比较细粒嘅关系，令你即系个人啊个性格都系比较暗春啲嘅咧？ 但系我又好中意讲嘢嘅，即系我喺课堂嗰度咧，我上亲堂一讲嘢就俾阿 Sir 扭耳仔啊， 系 成日话我讲嘢咯，系啦，成日话我撩同学倾偈咯，系啊，即系我自己都有自己啲好好嘅朋友嘅，即系会一齐落球场自己玩嘅， 系 打波又得啊，人哋踩单车我骑喺佢后面嗰种踩单车啊咁啊。系啦，咁样咯，即系都系啲屋村儿童嚟嘅啫。 系， 咁又会系，其实我以前系住显径嘅，应该。 哦，显径村 系啦， 好多嘢食噶嗰度。 O K 啦， 显径啊，田心村啊，跟住你去翻再前多几条啊，新田围啊， 系啦， 嗰度好多嘢食。 嗱，去新田围我就已经唔系好熟啦。 哦，因为你唔敢离开嗰啲区域。 我大概我系会由显径即系骑到去大围咯。 系。 系啦，跟住我如果要去沙田新田市广场，就一定要搭巴士咯。 哦， 系啦，系啦，咁所以我系以前一生日有得去新城市广场就会觉得好开心啦， 好大件事， 好大件事嚟噶，系啊， 其实好近嘅啫， 而家大个咗咪觉得近咯，小学生嗰阵时唔觉得近噶嘛， 咁啊系，你觉得咧大围同埋沙田咧系隔咗啲嘢嘅， 系啦， 唔知系隔咗嗰个文化博物馆嗰条嗰堆路啊，即系你觉得好似系要唔知点样扭翻去城门河先至屈到过去， 对于我嚟讲就系隔咗个美林村咯， 哦系， 系啦，因为我系搭巴士嘛，一定要经过嗰条村， 哦，咁所以。 以你就喺头先即系显径啊嗰堆嗰堆范围嗰度活动多嘅。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所以我系去到中学我都认唔到旺角啲路噶， 呢个好少出去。 少啦，同埋我我觉得睇下先，先达同埋先师好似一样。系啊，跟住以前成日去嗰度系咩咧？ 潮流特区， 潮流特区又好似同 星际城市， 唔系喺侧边嘅咩？咁样咯， 系 即系我最认到净系得条弥敦道啫，其他行完全唔认得。 哦， 即系咩窝打路道啊、亚加路街，我觉得系咁一样嘅啫。 系你自己唔想去啊？定系你屋企见你喺、你生到咁奀， 唔 好出去啊？唔关事， 又贵咧。即系以前即系你咁样出嗰个狮子山，同我搭个巴士去沙田新城市又争少少嘅。 他不出声，他将心境放进烟丝。漆黑的街，今晚再走一次，仍是过去那个旧泳池。仍是颠覆关系的街市，陪着密码被落叶的老树，心碎之中他的相亲也许不知，他的足迹今晚再经此处，遥望相中影子多一次，留在心中追忆多千次，却怕归家这个半夜看子。常在酒吧中争吵彼时，常在漆黑之中打转移，也仿佛找到独自的意义。心酸之中，他的相亲也许不知，他的足迹今晚再经此处，遥望窗中影子多一次，留在心中追忆多千次，却怕归家这个半夜。 熟悉的半翼汉子啊，咁啊，听日会继续有 Benny 同埋拔斯访问啊，陈湛文啦，咁啊，听日可能会讲到其他有关佢童年时期嘅嘢，咁啊，啱啱听到就系佢去嗰啲踩单车啊，去沙田嘅一啲经历啦，咁但系我哋想回应翻系咩咧？就系、是、佢一开始话认识，即系佢拍《老市常出现》，认识阿刘江叔啊，一啲嘅前辈演员嘅故事嘅。 系啊，其实啲前辈真系好好啊，我好好彩啊，我嗰阵时咧，因为啱啱拍。拍完无双之后咧，咁啊认识咗发哥啊嘛，佢真系前辈到前辈啦，系咪先？佢真系好好， 系我都想同发哥合作啊！ 佢真系好好，嗰阵时真系佢带我哋跑步咧，佢系捉我哋跑步嗱。 捉我哋跑步呢一系人都知噶啦，都不得知。有一日我就同发哥讲，我话我话喂，我爹哋妈咪咧，我会听日同佢哋上去飞鹅山跑啊，即系想试下佢哋慢慢咁摁上去咁。 但系你本身自己系有跑开嘅。 我本身咪就係冇啊，冇跑開㗎。 即 係 拍完無傷，跟阿發哥去跑。 係啊，絕對係，因為我以前跑步跑一百米我就搞唔掂㗎啦。我一百米我就已經係喘到，我真係心諗點解啲人會跑到步啊？即係我完全唔理解㗎。咁但係咁當年跑跑下而家跑到啦。我話嗰陣時我就係諗住爹哋媽咪我都想佢哋跑下嘛。咁嗰次我就同阿發哥講，我話啊聽日朝頭早我諗住帶爹哋媽咪上去飛鵝山慢慢摁下摁下摁上去。跟住發哥話：哎呀我要開工喎、啊。诶、唔紧要，你哋跑啊，你哋跑啊。 跟住嘉怡话：我冇叫你啊， 我唔够胆，我唔够胆，我唔够胆。跟住之后， 喂，但我想问，系因为嗱，我哋认识发哥就嚟自，即系唔好话嚟自其他人啦，系嚟自电影噶嘛， 系 即系一系我叫你做嗰个啦，系咪先？一系就赌神啦， 系 真实嘅发哥系点咧？ 和海可亲咯、啊， 咁即 系 例如好似啱啱你咁样同佢讲笑，佢会点样反应你咧？ 我冇啊，佢都系嘻嘻嘻嘅，我都冇啊，好好噶，因为佢真系。咁跟住之后，我第二朝真系同阿爸阿妈上去，跟住你知唔知发生咩事？ 系 突然出现啦， 系啊，佢特 登有铺排嘅，睇嚟 佢特登揸，佢真系要开工啊！但系佢特登揸架车兜嚟鼓励我阿爸阿妈，即系佢揸架车上嚟见到我阿爸阿妈，喂，俾啲心机吓、啊。诶，唔好停啦！ 喂，完全明嘅，即系如果你作为一个，即系如果前辈啦，呢个第一啦， 系 咁啊，见到个后辈又有孝心，咁呢个第二，咁即系令个人个心暖啊嘛。但系第三咧，阿发哥，我相信听到嘅时候咧，佢所有嘢都放唔低，净系呢一样嘢。因为咧，作为一个孝顺女，如果带两路去即系 drop 下跑下咧，咁啊应该首先咁，应该咧去唔知嗰啲咩运动场跑圈， 就唔系想飞鹅山系嘛？佢其实系想睇一睇安唔安全。 哇！呢、這个女哇，上飞鹅山，你知唔知飞鹅山系一个跑圈里边一个极速挑战，同埋系认证自己嘅一条 check 嚟噶。 唔 系，阿女一带两路去上飞鹅山，会唔会喺报纸嗰度见到佢咧？都系唔得。阿发哥话同剧组讲，唔该，全部停机，你等我一阵，好快半个钟头飞到翻嚟噶啦。我要睇一睇佢，睇一睇阿女同埋两路。飞鹅山 即系带阿爸去郊游，去一大东山。 因为我都系阿发哥第一次带我哋跑，我哋都系飞鹅山噶咋。 咁你第一次跑，但系你系一百米都跑唔到。嗰次点算啊？ 冇就系发哥，唔好停，慢慢地，半步半步咁上。 啊！ 佢真系半步半叫我哋半步半咁上，咁又真系上到喎。咁我就觉得两路应该都得， 四分一步，四分一步咁上。 喂，但系佢哋系得，最后佢哋都真系得。 我细伯伯冇见到发哥之后个反应系， 我好开心嘅都 系啊，跑快咗好多，即刻成为职业选手啊！我四批啊，发哥啊，我同埋阿爸阿妈咧四批，佢应该三个钟头都跑完个马拉松喎，你点睇咧？唔系咁劲系嘛？咁啊要背下佢啦， 系真系好犀利。真系好犀利！我妈而家都仲有跑噶，劲唔劲啊？七十几岁 系跑， 佢自己喺公园跑咯，都跑。佢有时跑 唔好再捉我上飞鹅山。 佢有时跑5K， 有时跑3 K 咁样，一个礼拜都跑三日咁样噶。 系 好劲噶， 正 系啊！因为你知唔知我阿妈之前系直情佢个膝头哥本身话要换噶。 哦 系啊， 系 唔系跑完飞鹅山之后，你哋唔好咁样估到你哋想讲咩啦？ 惊到你， 唔系佢但系因为原来就系啲关节成日唔用咧，佢咪退化，所以要喐咯。 系所以小弟旧年年尾都参加咗个跑步活动啦。 系啊， 跑两公里，我认真借跑。 但系你跑完嗰两公里之后冇再跑， 我都系决定唔再跑步。 点解啊？ 我真系好讨厌跑步。 系咩？ 系啊，我谂唯一得一个人可以鼓励到我嘅， 发哥。 冇错。 我以为股市添。 如果发哥同我讲半步半步，系嘅系嘅系嘅。 系啊，佢陪住你隔篱跑。人在风暴中，无奈的打转，如像风沙。Thank you. 须兜转，无奈的疾苦，无奈的刁钻，曾热的脸孔，渐缺少温暖。 发哥周润发的这首《飞沙风中转》，小弟都有试过跟这些前辈合作的，就在2025年的3月咯，就跟周嘉怡合作做节目咯。 喂，你是不是玩嘢？ 我转头回来继续。 我不想不要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恒基地产集团创办人李兆基今日黄昏在家人陪同之下与世长辞，享年97岁。行政长官李家超对李兆基辞世表示哀悼，向李兆基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李家超说，李兆基博士是杰出的商界领袖和企业家，对推动香港经济发展和繁荣稳定贡献良多，他亦都是备受尊敬的慈善家，在教育和社会服务方面表现卓越，包括多年来向多间香港和内地大学及高等教育院校慷慨捐款，热心支持高等教育发展和培育人才， 他所創辦的李兆基基金和香港培華教育基金會亦致力促進教育的發展，尤其關懷華人社區的教育和研究發展。他在2007年獲頒授大紫荊勳章。在北京國台辦發言人陳斌華表示，台灣支通電軍以網謀獨，尋釁滋事，純屬不自量力，必遭嚴厲懲治。他表示，去年9月，國家安全機關為維護國家安全和台海穩定，公開發布有關起底台獨網軍的文章，對台灣支通電軍予以警告震懾，但在民進黨當局的指使和縱容之下，台灣支通電軍繼續對大陸實施網絡攻擊滲透。陳斌華說，希望台灣同胞認清民進黨當局頑固堅持台獨分裂立場，不斷進行謀獨挑釁，升高兩岸敵意對抗的險惡禍心和嚴重危害，堅決反對任何形式台獨分裂行徑，切實維護台海和平穩定及自身安全福祉。國台辦係就國家安全部近日發布文章，公開台灣支通電軍四名相關人員身份的提問時作出有關回應。在北京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說，七國集團外長會聯合聲明及有關宣言罔顧事實、顛倒黑白、污蔑抹黑中國、干涉中國內政，中方強烈不滿，堅決反對，已向有關國家提出嚴正交涉。毛寧說，當前南海局勢總體穩定，航行飛越自由不存在任何問題，七國集團應當停止搬弄是非，挑動爭端。他又說，中方在烏克蘭問題上一貫積極勸和促談，從未向任何衝突一方提供致命性武器，嚴格管控軍民兩用物項。中方決不接受七國集團甩鍋推責。毛寧說，所謂中國產能過剩已被事實證明是偽命題，中方敦促七國集團停止挑動衝突對抗、陣營對立，將精力放在應對全球挑戰、促進全球發展等重大議題上，多做有利於國際社會團結合作的事。股市消息，道瓊斯指數報41,590點，上升9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5,649點，升1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出價：港元7.77，日元148.86，瑞士法郎0.883，加元1.433，人民幣7.234，英磅對美元1.298，歐元對美元1.091，澳元對美元0.636。新西蘭元對美元0.5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988.89美元，賣出2,989.4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FM 926， 香港電台第一台，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你有沒有用過這個手機程式開私家車坐啊？ 你用這些出租汽車服務前，要問清楚的車有沒有運輸署發出的出租汽車許可證，上車時亦要留意擋風玻璃有沒有展示許可證，沒有許可證的車本身已經違法，萬一發生交通意外，第三者保險可能會無效的。 蛤？這麼沒有保障？咁我要搞清楚架车有冇许可证先坐啦。 咪就嚟冇油，一缸油行几耐就有得计啫。但退休生活有几长，积蓄要使几耐，边有得计噶？香港年金个个月准时出粮，等你成世都有稳定收入。无论几长寿都有钱使，咁就唔使成日计住啦。即打2512500或上网找香港年金啦。产品涉及风险，计划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每日吃两份水果和三份蔬菜，有助减低患上心脏病、中风、糖尿病、大肠癌等多种慢性疾病的风险。 一份水果大约是一个中型橙或者苹果，一份蔬菜就大约是半碗煮熟了的菜。今日开始记得每餐都吃新鲜蔬果，用不同蔬果去配搭菜式或者当作小食。水果蔬菜二加三，身体健康好简单，上 chp.gov.hk 睇下啦。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全新广播剧《一个人不止爱一个人》，原著梁望峰， 廖杏欣饰演暖暖。 冇其他比呢只更加齐噶啦 ！CD 铺个店员同我讲，除非 John Lennon 再生，如果唔系，呢只 CD 已经记载咗佢嘅一生。 三月二十二日起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播出。 有限通往无限， 现在开拓未来， 未来无限。 科大厦理来物理学助理教授傅海俊， 科研的特性，特别做理论物理科研的特性，就是你可能是用十分钟去想，你可能用十年去想，都想不到的答案，那又怎样呢？ 逢星期六上午九点二十分， 香港电台第一台， 让我们看远一点，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什么年代，什么世代，都要理财。 理财新世代。 中央支持创科企业的发展，会有啲咩板块系会受到带动？投资者可以留意啦。 晶片啦 ，AI 机械人最近打响头炮啦，国家去支持咁样嘅策略性发展，唔等于嗰啲公司系会有盈利噶。不过创新同科技嘅导向咧系走唔甩噶啦。 星期六早上九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理财新世代。 好，晚上时间九点三十八分啊！咁直播室入边有阿一啦，仲有我哋嘅前辈。 你唔好讲啦，我谂住插你噶啦，我已经记得你系我前辈。 好啦，有嘉怡， 俾你开咗口先。 咁啊，喺 time bit 前啊，等你讲，即系补唔到我嗰下。 我会记住嘅。喂，我哋讲翻车，头先讲车讲得好开心。我想问一下咧，我想问一下大家会唔会觉得啲死物系有生命啊？ 即系嗰啲恐怖公仔啊， 唔系 夜晚会， 即系譬如你觉唔觉得你嘅单车系有生命啊？ 我觉得，我觉得有未去到用生命，我觉得有啲灵性嘅， 系、啊、 即系我想换车嘅时候，佢就会断链啦。 即系要隔空 high 个 five， 即系啲人成日都觉得我好似傻咁样。我就系想话，其实啲车系真系有灵性嘅，你连单车都有啦。 单车有，我记得我有一次就系嗰排，嗱，其实我唔系想换嘅，我只系衰衰地咧，就系你个 concept 就好似上网睇女仔，我就上网睇单车，咁啊呢排出咗呢架几靓。咁我嗰日出車嘅時候咧，佢就斷咗個鈴枝啦，即係個車碌嗰條鈴。咁、哦、我話：哎呀，你真係啊咁樣。 係真係會咁噶。我嗰次咧，嗱，我啱啱發生啫呢件事，啱啱發生啫。我架車咧，都好大年紀嘅。咁佢咧有個聲，嘎嘎嘎嘎嘎咁嘅聲。咁跟住我就嗰日我就經過車房，我就即刻同佢落車房，我就冇同我架車講。就一嘢就揸咗去車房， 係冇到架車咁，好似要備案咁。 係啊，我冇話佢聽，咁我就同佢落咗去。咁我一同佢落去咧，咁架車即刻冇曬聲，係個 即冇曬聲，係 冇咗嗰個嘎嘎聲， 係冇咗古怪聲音， 冇咗古怪聲音。跟住之後我就咁人哋都 check 唔到啦，咁你冇聲，咁佢都話喂你冇聲，我都好難 check 嘅喎，而家又冇事咁樣好似，咁跟住我就唉咁冇計啦，跟住就拎走咗佢啦，咁拎走咗佢之後，咁我有一日我又係要去嗰頭，咁我就真係好凝重咁樣同架車講，我就同佢講， 最後一次機會啦，如果咧你再唔聽話嘅話咧， 唔係我冇嚇佢嘅， 你見到嗰邊啊？嗰啲係劏車場嚟 嘅，嗰啲假如你係有攤著车嘅时候先同佢讲啲番说话，定系 嗰日 即系未开车嘅时候同佢讲。 我嗰日有挞咗车，因为我通常挞咗车，我会煲佢一阵嘅， 即系我会煲车嘅。咁、我同佢煲车嘅时候就同佢倾咯。咁我就同佢讲，我就话，我话喂，其实你上次咁就真系唔系咁好啦。我话其实你 冇面噶嘛。 我话其实好少嘢啫。我话唔会好痛嘅，同埋我话我觉得你唔系大问题嚟嘅、我话所以系换少少嘢。我话你可唔可以唔好咁样浪费时间？我话你真系落到去，你话俾佢听你咩事啦。 跟住咧，跟住听到玻璃嗰度有人敲玻璃，小姐。 O K 嘛， 拉低个玻璃，小姐。车牌，身份证，你攞落车先，我见你对住空气讲落嘢。 唔系，大家如果咧有时咧，即系见到我揸车经过咧，隔篱如果望到我咧， 自己喺度讲嘢， 我都成日同架车倾偈噶，因为我真系会成日同佢讲嘢。 咁我想知喺你即系幻想，唔系幻，我唔好用幻想呢只字，我觉得好侮辱你。喺你嘅内心入边， 你侮辱我，你讲咩？ 唔系即系幻想呢系叫 意求啦，加 好似我好唔信任，因为我都信任嘅， 整我， 我都信任嘅，即系喺你嘅内心世界入边，你觉得架车系一个。咩嘅角色呢？即嗱，即啱啱呢番说话，你系对一个成年男人讲啊，对一个三岁嘅小朋友讲啊。 哦，佢有长大噶，因为佢啱啱嚟嘅时候，当然系小朋友啦。 系系。 咁佢经历咗咁耐啦，佢而家好似12年啦。咁佢你狗又成唔知几多猫又成几多年，咁我唔知佢系啊，佢都年纪有翻咁上下，有翻经验，所以我都同一个大人咁讲嘢咯。 哦， 咁我就同佢讲，我话其实即系唔可以讳疾忌医咯，你有事。 你觉得佢明呢个四字成语？ 佢明啦，真系。 因为好多成年人对讳疾忌医都未必明白。 我帮你买咗保险嘅，其实你又唔使咁惊。 系病入膏肓啊！ 唔系，我而家同佢买三保噶咋。咁唔系啊，重点系佢真系落到去有嗰个声俾翻人听啊！系、真系，喂，我之前上个节目就系人哋就系同我讲话试下喺睇相会唔会可以 feel 到人哋架车，我讲中晒啊！ 系咪嗰次系点样噶？嗰次 咪就系、是、佢哋俾张相我睇，上个电视节目，佢俾张相我睇，跟住之后我咪睇完张相，跟住就 feel 下，其实我都唔知道自己得啦，当然我都觉得好虚啦个内心系咪？咁但系都系节目效果，咁啊试下啦。咁我睇完张相，咁佢话你几多岁？我噏中咗啊！ 哦，即系讲，例如呢架车我起码落咗地10年噶啦。 系我讲咗佢几多岁咯？咁跟住之后，另外一架车咧，我系讲中咗，我话我啊呢架车我觉得好似未融入你家中，跟住佢话原来佢买咗一个月咋，同埋跟住我话我觉得你架车好 tough， 要好强壮，要靠自己，因为佢一个月内撞咗佢几镬啊，咁即系所以其实我嗱，当然我做完嗰个节目，我自己都觉得个心有少少哇，咦咩事啊咁样啦，咁就系、是、但系即系又再一次证实，其实佢哋真系有灵性咯、 啊。系计呢个动物全心思之后，你有个新嘅职业 啊， 叫车辆全心思， 佢哋就系咁讲。 即係都有睇過嗰個節目裏面，即係當時你嗰個狀況啦。咁冇做後期㗎嘛，即係冇你嗰啲 view 暈咗5分鐘，你摸住嗰幅相 V 啊，定係你一望住嗰幅相，你嗰種即係突然間 collect 到，譬如個頭麻啦，跟住黑埋對眼有啲情景嗰啲咧，即係嗰啲走馬燈嗰啲，定係點樣？ 我冇啊 ，feel 㗎咋，冇啊 ，feel 啊。喂，你而家係認真問我哋咩先？你個小聲好，你個小聲好嘲笑啊！ 唔係因為嗱，從來咧，即係呢啲咁嘅，譬如啲個collect 到嗰個狀態咧，只係我以前喺電台有個即係車嘅環節節目，咁啊逢禮拜六嘅，咁嗰陣時咧就揾咗一個而家都大家有啲人識嘅一個師傅啦，所謂嘅，咁佢點樣咧？佢係將一啲嘅聽眾，譬如聽眾話：好，你咧就話俾我聽，即係梗係冇 on air 啦，就話俾我聽你邊年邊月邊日出世，你個車嘅車牌係幾多號咁樣，咁跟住咧。咁我DPA 就喺出面咁抄抄抄，陳生7月咁樣，跟住呢佢個車牌呢就12425咁樣，咁跟住阿師傅呢就純粹一路望住，喔、好你等我一陣啦，熱命人呢、這個單數嚟講呢好似唔係咁啱你條命嘅，咁都仲有啲數據啊大佬，咁你係因為嘩咁你做完嗰個節目之後呢，你有冇嘗試喺個街道嗰度啊？ 做完嗰個節目之後，我話俾你聽，我啲朋友 send 咗啲相俾我，就係佢 send 啲相俾我。 但我想問一個問題，即嗱我都有另外一款嘅全心㗎嘛，即我係美女全心思㗎嘛。 等等先，点样噶？ 即系我睇到啲靓女，我大概估到，呢、這个应该好难追嘅。哦，呢、這个应该系 惡底，即係人都有樣睇有相咯。你梗係靚啦。咁你係睇到每個人每款車，你係覺得係嗰種性格定係唔關事嘅？ 唔關事啊，因為咧佢俾我睇嗰兩架車咧都係七人車嚟㗎， 嗯， 都係保姆車咁樣咯。咁但係唔知點解就係有一種咁嘅感覺，我都解釋唔到喎。真心 是是是哇正喎、啊，嘉怡，你又可以開多一個新嘅範疇、啊。 但我自己當然係覺得好虛嘅，真心。即係但係真係咁啱得咁巧咯。咁之後我個朋友俾佢嗰架車我睇，跟住我就話：哇，我唔知點解我望到你架車，我覺得佢好自滿啊。同埋好招積咯，即係 唔關車款事， 唔關車款事嘅，好多年前嘅一個車嚟嘅。咁佢就泊喺，因為佢影佢嘅停車場咧，佢就泊喺兩架超跑隔離。跟住佢個主人就問我：你覺唔覺得我架車有冇少少自卑？自卑嚇。跟住我就話：我唔覺得，我覺得嗰兩架車係聽你架車講嘅。你架车是大佬嚟嘅，我话我唔知点解觉得你架车咧系好自满同埋好招积啦。咁跟住之后佢就话俾我听，原来佢老公咧，嗱唔好再笑啦，佢个老公咧系会真系自己落车房，个车房唔系佢借人车房嚟修理自己架车，唔俾人哋掂。 哎哟， 所有零件系佢自己买翻嚟自己砌嘅。 哎哟，所以呢架车系特别待遇。 系啦，所以我明佢点解咁招积啊。 哦，咁其实我觉得咧，唔系应该咁讲，每个车嗰、那个嗱所谓啊，譬如阿嘉怡头先讲紧嗰啲咧，喺坊间咧都有啲说法嘅，或者啲车迷就咧有两个字形容就系、是、车运啊。即系车其实系有一个，即系嗱，即系可信则无啦吓。咁咧就系有一个咧，即系赋予个车主揸嘅时候俾到佢嘅一个嘅印象，同埋一个嘅互相交流嘅一个关系。咁而呢个关系咧，就正阿嘉怡头先所讲啦。即系譬如我头先开节目嘅时候，我洗车啦，其实洗车嘅时候知道去边度花咗啦，咁知道譬如嗰条胎仲有冇纹啦。甚至係嗰個沙板入面有冇啲污垢黐住咗，令佢走身唔舒服啦。咁當喺呢個過程裏面咧，你其實洗完架車咧，你上翻架車度咧，拍一拍個胎盤。嗱，今日你乾淨曬啦，靚仔啦嚇，可以而家同你出街啦。咁呢一個慢慢形成咧，其實架車好似有啲嘢，講完嗰番説話好神奇喎。佢嗰日爽啲喎， 係啊，係啊，係啊，真噶，入完油食飽咗，你都覺得佢行得爽啲㗎。係 啊，冇錯。 咁多咗油唔係正常行得爽啲咩？ 你唔好同我用呢啲分析。 sorry 啊， 解釋唔到俾你聽嘅，話俾你聽啊呢啲。 咁佢，我想問，咁即有冇試過係救翻你哋一命咧？因為我上網睇過一個嘅説法，就係、是、話車有靈性啦， 係 就係話好捱住捱住啊，就嚟翻到去啦。雖然得翻已經閃緊嗰個空缸油係咪叫做 係啊？即係嗰個著咗燈啦， 著燈係啦，但係佢車即係嗰個師傅分析或者嗰、那個網民分析，就係、是、分享就係話佢係咁同佢喂頂埋翻到屋企先，頂埋嘅話咧，今次加啲靚油俾你。咁佢話真係翻到去咯。但系 suppose 翻去 check 嘅时候，其实啲油已经冇咗好耐咯。 我试过一次嘅，仲要上山添。上咗山冇油站，跟住之后即系你冇噶啦，跟住又赶住去跑步，咁又唔想迟到，咁啊揸咗佢上去，跟住之后要落翻山，即系你要用好多油噶嘛。其实嗰支针已经系跌低个零，跌低个零啊。跟住之後，我係都係一路 keep 住同佢講嘢咯，我都係咁啊，一路 keep 住係咁同佢講嘢。我話喂，大佬你真係唔好，你真係點都頂 埋佢啊！ 我話你真係點都頂埋佢啊！你唔好跪低，呢、這個跪低真係好大鑊啊！大佬，我喺個山上面。 你試下次試下咧，唔係咁當然唔好嗌拖車啦。你直情唔好再入翻油，你不停一我就要試你底線，我而家我就睇下你極限去到邊度。嚟啊，你俾多啲我。 咁咪真係會講出聲嘅，定係心中 唔係講出聲，講出聲。 又跟住就聽到敲玻璃聲啦，小姐唔該。車牌息事。 所以我哋今日有一個好特別嘅點唱啊。 係，我想點俾我兩架車聽嘅。係。呢隻歌。叫做伴我闯荡， 哎呀， 系咪正啊？ 系啊， 经历好多 啊！哇，哎呀， 送俾大家， 我人生第一次听点歌，点歌俾架车。 前面是那风，谁伴我？ 闯荡，沿路没有指引，让我走上又是窄巷，寻梦像扑火，谁共我疯狂？长夜渐觉冰冻，但我只有尽量去躲，几多天真的理想，几多找到是颓丧，沉默去认失望，几多心中创伤。 真系有 Beyond 嘅《谁伴我闯荡》啊！有听众话佢个杯都有灵性嘅， 系 每次做嘢瞌眼瞓嘅时候，佢就会自己瞓低，即成个人就会醒晒。嗱，我唔准你咁样笑啊，嘉怡。 喂啊！ 唔系头先咧，我有个画面咧，就阿嘉怡嗰两架车咧，一路斩紧灯啊，一路听首歌嘅时候，太感动啦！即系要表达佢嘅情绪咧，要斩灯。但系咧，我觉得我嗰阵时咧，其实教车师傅又好啦，啲前辈又好咧，即系教我小弟揸车嘅时候，因为当年咧，我就考棍波牌嘅，即系棍波可能喺今时今日一啲后生考牌嚟讲好陌生嘅。 系， 即系话喂，应该即系好多人问我喂，亨哥，如果我考牌咧，应该考咩好？美国就冇分别啦，香港有嘛？ 咁 我 记 得咧，棍波啦，咁棍波有个最紧要嘅灵魂系咩咧？唔系支棍，头先嘉怡提过嗰支棍， 系 即系好唔好揸手啊？咁样嗰啲，系入波嘅时候你要踩一个极力字， 冇错。 极力子嚟讲咧，喺呢个年代，一听到咩嚟噶？ 咩极力子？我有啲印象嘅，因为系咪 动漫个角色嚟噶？极力子 系咪睇摩登保镖啊？总之有套戏系许氏兄弟嘅， 许氏兄弟嘅 系啦。咁就佢哋要学揸车牌就极力啊，极力子啊。 哦、即係有口號，係 係係， 鄧鏡波係喺學校喎，係一個步驟嚟嘅噃， 係啊係啊係，即 係 離合器啊，哦，離合器，咁但係吊極力子咧，其實係同阿師傅嗰陣時講啊，嗱細佬。 要幾次咧？同做人一樣。我話點解咧，師傅咁樣？佢話嗱，你一太鬆得太快咧，佢死火啦。即係你唔好衝動做人，你慢慢放。咁我話師傅，咁啊慢慢放，大架車唔喐喎，咁就啱啦。你就應該揾翻嗰一點。我話咩點咧？咁咁就係嗰幾次係你鬆到某個位咧，你 feel 到個 engine 開始，即係開始有啲推動嘅力嘅時候咧，嗰下就啱啦。我話哦，師傅就係因為咁咧，我即係印記印咗落我心度，所以每次嗰揸呢個棍波車嘅時候咧，就同做人一樣。每次一師傅啊，你衝動下坑。 咦老婆信号有啲问题系 唔系啊？系咪啲咪啊？系咪啲咪啊？有灵性啊！佢哋想听啊！ 你话你啱啱讲到系踩住之后有 feel 咁，跟住咧 踩住之后咧有个啊。 咦，好得意！佢而家好似外太空 UFO 咁样啊！ 系咪？系突然间谂起先系咁样。你而家听唔听到？ 而家又好正常喎。 而家听到啊？ 系啊！你一讲几粒子，唔知系咪人生佢有个秘密唔可以俾我哋知事咧？ 唔系，可能系啊，因为可能出边啲电车而家炸型啊。 哦，干扰啊！ 咁即系极粒子系挞车咁解系咪？ 唔系， 系阿嘉怡讲， 极粒子系一个离合器，佢系。 同人都一样嘅， 离离合合。当佢一去到嗰个位咧，咁你一放咧，佢就入到波啦。 即系每次转波都要踩极粒子。 冇错。佢系转个档，系咪应该咁讲啊？ 系啊，冇错，档 系咯，转个档咯。 咁但系要踩进咗，即系踩啱个 timing。 你踩落去，其实系要放啱个 timing。 哦， 冇错。 但系你又唔可以放得太慢啦，你又烧个极粒子噶啦会。 系啊， 即系个极粒子又 真系一张纸嚟嘅， 纸系纸递个纸， 因为会烧啊嘛。 早啲离场，你啲剩翻啲两分钟嚟教训佢啊！我冇嘢讲啦。 所以但系而家我觉得好多人都唔识咩叫极粒子，唔系，所以我咪话而家啲人考车咧，佢系好多都系电车嘛。我听到翻嚟系咁啦，咁话考电车，跟住之后咧又话咧。因为佢考电车， 是 但系佢日本租车嘅时候租咗油车， 哦， 跟住之后就争啲炒啦。 咁我想问啦，我即系以一个目标为本嘅话，系自动波一定系易考过棍波系咪 啊？ 睇个人嘅都系，最主要系睇个人。 我都觉得系睇个人咯。 OK， 咁跟住之后私家车同埋货 van。是不是 4van 好考 真的一說這件事 我聽過一個版本因為 4van 的車頭呢相對地窄一 點 所以當你拍、考這個泊位的時候呢你易遇一點的位置、 哦、 因為私家車 易看一 點位因為私家車的車頭長一點嘛就難遇一點我聽回來所以那些人就說學棍波的 4van 是男人要 我话俾你听，如果你今次去报考咧，你唔系考棍波课咧，我而家攞手指指住佢。我话俾你听，我唔同你做朋友。 点解咧？ 因为我觉得男人一定要识揸棍波嘅课咧。 系啊，唔系同埋咧，其实咧揸棍波咧，嗰个理论系好紧要嘅，即、就、系、是、对揸车操控嗰个理论 系你，我觉得识揸棍波车嘅人，佢对架车嘅运作系了解好多，而会令到佢手车好啲。 系， 你明唔明啊？ 知道知道。 佢好似唔系太明白。 我到而家都唔明咩系离合器同埋极力字。系啊，我就系知道我要考棍波。同埋 4van 冇错， 都好嘅。有啲咩事可以去揸 4van 咯，都系多一个谋生嘅技能。好啦，今日即系对于呢个驾驶课程系学到好多嘢啊！喺度都呼吁大家安全驾驶 啊，冇错，大家一定要 千祈唔好揸车啦， 冇错， 系啦。有缘我哋系啦，有缘就下个礼拜见何克，我哋听日都可以继续见到嘉怡嘅。 好啊， 拜拜。